的你，玩具的傀儡，身躯微弱的光线，亵渎的神秘，一阵偷来的沉默，脚下灰白的大理石，棋盘式的陷阱，狮子般的吞噬，切断你身上多余的线。如假十岁的礼物盒，伪装快乐的蝴蝶结，紧紧预告你可以后的紫蓝色眼泪，天真的微笑就要幻灭。发夹上的绳索，一件多余的蝶衣，牵绊着年破茧的蝴蝶，缠住即将展翅的蝶翼。